伟大，而王权荣华做你的沙发，让你乱爬。爱情真伟大，而没有时差，天天打电话不回请假。爱情真伟大，不用美牙，你没有存款也可以刷卡。爱情真伟大，没有办法，王子与青蛙潇洒。爱情真伟大，而王权荣华做你的沙发，让你乱爬。爱情真伟大，而没有时差，天天打电话不回请假。爱情真伟大，不用你呀，你没有存款也可以刷卡。爱情真伟大，没有办法，王子与青蛙一样潇洒，很潇洒。 这是来自孟蔚，叫做《爱情真伟大》，同样是一首很俏皮的歌曲。孟蔚对待爱情的态度呢，就跟她一直以来的气场很像，是独特而又真诚的。正是她这种洒脱的态度，让我们对她的真诚很有好感。 没有人思念，是几岁前的誓言。没有人。 是谁变了？我流泪，愤怒和尖锐，是因为忐忑。

刘德华之后，继续来回味一下已经太久没有新的音乐作品的《黎明》。这首歌让当年很多北京的人和内地人对他很有好感，叫做《我来自北京》。 为何将世界雨洒不停，堆积满山，心头总有事情。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，沟通仿佛失灵，望你今天快些应承，公开发表声明，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。 盛放，

想保留。你问我唇的温度，我想保留那片月下的温柔，那天的朦胧，被动线索邂逅，躲在背后，故事已被开了头，谁的守候？耳朵里住了多久？谁的感受？孤独在时间的尽头，都笑着问以后，要的爱在哪里有？谁会告诉我，要的人在哪里有？多渴望拥抱你不放手，可我说不出口，说爱你到永久。So oh, 你和我都想自己追逐，我怎能够对你没有保留？我想保留。你问我唇的温度，我想保留那片月下的温柔，那一天的朦胧，被动心所邂逅，躲在背后，故事已被开了头，谁的守候？耳朵里住了多久？谁的感受？孤独在时间的尽头，都笑着问以后，要的爱在哪里有？谁会告诉我，我要的人在哪里有？多渴望拥抱你不放手，可我说不出口，说爱你到永久。选择及最终，我怎能够对你没有保留？多渴望拥抱你不放手，岁月没有给我和你对的借口。So oh, 你和我都选择及最终，我怎能够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